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在这儿训人啊，这儿狼腚，这儿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云龙九县周巡周老爷子不忍见到宴谱落寞的状态，让徒弟苗吉庆放他们君臣三人离去。那么接下来宴谱谭天保着英王又会往哪儿走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苗吉庆一瞧，哦，老师把这脸给我了，单姓燕的。要不是我老师有恻隐之心，今天垂下要你的残生，少爷不赔。饶你不死是我老师一句话，要没有我老师这句话，你琢磨琢磨今天你好得着好不着，那也得听着。燕普这会儿不敢说横话，站住！我跟你们爷俩磕了，今儿个真不敢说呀，眼睁睁打不过人家，愣把苗吉庆这两句话给咽下去了。苗吉庆也不敢多待，收揽龙锤一掉脸，撒腿如飞追老师去了。这一场虚惊非小啊，燕普就这让驴撞一跟头，撞老10岁，当时就建仓，颤颤巍巍哆里哆嗦站在山道之上，半天才把这口气给转过来。乌梁府回头再一瞧，把个谭天谭桂林这么大的力胆侠吓得面无人色，眼望燕普心话说了，燕燕咱怎么办呢？人不理咱，都不跟咱置气了，愣放咱走。这也就是云龙九县周巡办得出这事来。英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英王还纳闷呢，二位怎么了？这小孩谁呀？后来那白胡子老头怎么回事啊？千岁一言难尽，不问也罢，你我君臣素行，好可怜。这要是拍成电视剧，这点太惨了。燕普在头里引着，后头谭天抱着，顺着一股山道，君臣往下走。要没有这英王的燕普好神仙，老道又漂亮，阴然飘摆，这道袍跟着风一飘起来，顺山梁这么一跑，谁要瞧谁得羡慕，这成带落金仙了。现在呢，让驴撞一跟头，浑身是土。英王白胡子老头啊，那养尊处优也没有了。 头发胡子一把抓都敢粘了，谭天那鹦鹉之气也没了，深一脚浅一脚，仨人顺山上下来了。走吧，奔哪儿呢？奔万林庄吧。万林庄啊，里边也有三庄，正当中可就是陶家庄，盖天第一手陶渊陶洞天是万隆藏风岛的大帅，事到如今跟西安侯有约，西安侯这儿要有事儿往建山跑，建山这儿有事英王往万隆跑，当中间的联络点就是万林庄的陶天，上陶洞天这儿来吧。到了万林庄那么一瞧啊，呵，名副其实，好一座万林庄，真有万林，万木成林，这林子太大了。您琢磨，一片树林子里住着三庄人呢，这得多大一片？天然沿着这个山呢，在林子外头啊，有这么一道大江，有个名字叫银沙盆，是沙江，半干半水。水有水的地方好过，没水的地方谁也过不去，流沙，现在您都懂啊，这有点沼泽的意思，说是沙地，实际是沼泽地，你看着拿眼看的，地上生草那是实地儿，你拿脚一踩可是软的，这更厉害，所以这个地方叫银沙盆。那么三庄之人呢，联合起来共同打造，把这阴沙盆修成一座天堑，在最窄的地方修桥，那宽的地方有船也过不去了，因为它没有水，你不能旱地行舟啊，有水的地方船能到，但是没水的沼泽地怎么过呢？搭浮桥，这浮桥您可听明白了，可人家万林庄的人管着，这个桥啊都是竖桥，唯独人家万林庄这桥横桥，贴着这个江岸造这么一座桥，谁想过桥现推，就在这岸边上立了很多大绞盘，有消息，人不嫌费事，只要是有人对上暗号了，要过这个银沙盆了，现绞这绞盘，动这浮桥，把浮桥对好了，这车人都能过，过去之后松绞盘，再把桥顺过来，这桥贴着河岸顺着盖横桥。嘿，君臣三人来到江畔沿江而走，找这过桥桥口，一边走啊，英王富昌一边感叹，天下之大，我没到过地方太多了，不经此劫我到不了万林庄啊，怎么样的过河呢？谭天说，千岁别慌，您看到桥口了，实际这地方是银沙盆最窄的地方，那也有数丈之远，你多高的晴空你蹦不过去，这儿也没有锣也没有剑，怎么办呢？就拍巴掌，冲着对面那大树林子啪啪啪三级掌，林子里面出来人了，高声喊喝，什么人？敢是要过江够奔万林庄吗？谭天上前一步说，受累，现在有剑山蓬莱岛，我们三个人你也不必问姓什么叫什么，前来找你们的陶庄主，不提万隆藏风岛的大帅，要拜见盖天第一手陶天陶洞元，你也不用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你就知道我姓谭，告诉他就是了。等着，他那儿隔江对话，那儿在往里传，可不是直接往里跑，为什么？就这个江畔守桥的离陶天多少里路呢？还怎么样？飞鸽传信，这功夫大了啊！等着， 等了老半天，就瞧万林庄里边树木当中出来好多人，整齐划一啊，这个衣裳身上的号卡都一样，干嘛都奔桥畔。到了这桥边呢，搅动这绞盘又开眼了，一瞧搭好了的一座木桥横着动了，打这个沼泽上面平着推过来了。你这真要水面还走不了，他借点劲儿，这木头板子在这个沼泽地上横着扫，愣给推过来了。一座浮桥现在眼前，千岁走吧。哎，君臣三人上桥，人上这桥往里走，人这桥就动，接上人家这桥就往回来，这人也走到了，这桥也顺了回来了。三个人敢下了桥，回头一看，断绝人行，再想回都回不去了。有头目人过来抱拳，哈哈，谭大帅，您给指引指引，哪位是爷驾金身的？谭天可就明白了，这是个陶家庄的新夫人，要不然陶洞天也不会向他暴露我们君臣三人的性命。这是军师燕道长，哦，燕老剑客，久闻您老人家大名，这就是爷爷，过来给爷爷见礼。英王富昌一摆头，他们在何处接驾？您别接驾，您受累，必不去，跟我走进去得了。啊，我们不能随便出来接人。那说为什么不能随便出来接人？好，这万林庄里边形势复杂，这三庄不和，这个何家庄跟苗家庄啊，这两位庄主不对付，都服啊桃园，可服桃园不是服这人，服这能耐。那么桃园自进万林庄呢，跟苗家庄何家庄的人说咱们既然共同占据一座万林啊，这个仰仗着银沙盆的天险，谁也打不到咱们这儿，咱们要不团结窝里反可不成。这么办，我定一制度，咱们共同抵御外敌，咱别内斗，都冲我了。哎，盖天第一手这么压制着苗何二位呢，就是苗望何望，哎，这两个人还算不错，这些年就算平安相处。那么可是桃园不敢动，哪儿都不能去，桃园要出了万林庄，这非出事不行，就去打起来。所以今天让头目人上这接驾，君臣三个人过桥进万林庄了，桥头这又来仨人，谁呢？尾随而至的可就是金莲花凤岐、小莲花于斗跟坏事包张望三个人追了，苦追不舍呀。啊，那么这三个人把朴家店的事儿料理完了，暗含着奔陕西走。到了陕西地面，就看见君臣三个人走，你要依着当时金莲花凤岐的主意过去伸手拿，张望给拦了。您觉着您这能耐比燕爷怎么样？凤岐说，我可能打不过他。甭可能，你也打不过他。于斗，你觉着你比谭天怎么样？我也不行。哎，就是我比英王强点，咱们是二比一，那就等于没有一样啊。啊，您逮英王用一秒半，那二位逮我们俩用半秒，你没把英王捆上呢，他把咱仨都捆上了，那咱就别过去了，别过去就放他们走不成？别忙啊，跟着呀。坏着包张望多坏呀，你别看六十多了，老贼了，咱跟着他。你们俩年轻，听我的没错。哎，别看你们俩大辈儿，哎，打这个于斗的师傅这拎的，于斗跟他还师兄弟，这凤岐大辈儿，大辈儿你这会儿也得听我的。哎，你跟着我呢，咱们跟着他，老虎要打盹的时候，丑冷子我就把他算计了， 一直跟到银沙盆，眼瞅着一道浮桥，哟，这仨人可开眼了，一看君臣三人过桥了，人家里边人给接着林子里边去了。这浮桥咱怎么过？没有这浮桥，想过一座银沙盆势必登天。张爷，您不是有主意吗？智算通天呢，这会儿听您的吧。泥腿曾坏着包张望往这河沿上一站，你猜这过桥啊，打算过去怎么过呀？您怎么过？你看他们怎么过了吗？人拍三下巴掌把那喊出来，人家一对话就过去了，人家认识。对呀，咱跟他认识吗？不认识。你愣让他认识喽。这会儿过不去，什么时候过？单等到黄昏时分，天擦黑，他离着好几丈远，隔着一条水呢，他看得不那么真正。混充伺候，咱们就愣说进庄，有什么话过桥再说，叫见机而做，也只能如此了。胆子真大呀，坏着包张望敢出这样的主意，那金莲花凤姐、小莲花鱼斗俩人年轻啊，更敢干了。这二位还有怕的吗？得嘞，就听您这主意，线下怎么办呀？找一干净地方咱先歇会儿，养精蓄锐。张望带着这俩人找一背风的地方足歇，歇差不多了，一看天快擦黑了，走，炸他的万林庄，走到江边了，对这桥口三巴掌，里边出来人了。干什么的？窥探万林庄，有什么事儿吗？有，我们可追到这儿了。我们是剑山来的，不知道我们剑山那三位朋友进庄没进庄啊？进庄了？哎呦，那我们就放心了。我们三人是断后之人呐，我们打算进庄，快回一声你们庄主，赶紧派人接。我们有要事禀明我们剑山的那老三位。喽啰兵不是怎么回事？万林庄喽啰兵一听，等会儿，飞鸽传信传进去了。一会儿就瞧好多人奔桥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浮桥动了。张望一瞧，怎么样，二位行了吧？浮桥动了，咱先进去再说。好吧，仨人上桥，刚一上桥，嘎嘎嘎嘎嘎嘎嘎，桥回来了。三个人可也到了对岸了，这桥也回来了，里边出了个头目人。三位辛苦。不辛苦。您怎么称呼？我姓高，我叫高亮，江湖上人送我一个小小的匪号，您叫？我叫钻天拨活蛇。钻天拨活蛇，这蛇不能钻天，哎，但这蛇呢有在房上走的，过去老房子顶棚上也有蛇。他为什么单在那上面？那上有耗子呀。耗子为什么上去？耗子是上面找吃的。说你净瞎说，顶棚上有什么吃的？你看，尤其新糊的顶棚有酱子，您要是糊棚的，最后把这个棚搭好之后，当间有一块啊不糊着，单摆扶搁一块纸，上面搁一块酱子团，搁一面团，就为摔耗子用的，给耗子弄一陷阱。新糊的棚这酱子味儿特别大，耗子一闻呢，他要吃这酱子。耗子有能耐，多高的房都能上去。您看那柱子，你想那耗子能爬吗？哎，它能爬上去，钻进顶棚。那酱子呢是起粘合作用的，他把酱子吃了，这棚可就耍下来了，就不说整个掉下来吧，他因为有竖着杆搭着呢。那刚糊的棚这一块那一块露着多寒碜呢，哎，糊棚的地方新糊的棚都厚啊，有的讲究一点的里外贴高丽纸，就是架子上的一层架子底下一层两层见光，那就很高级的棚了。唯独当间这块糊的薄，就薄薄一层扶搁在那儿，摆一块面团，这块面团单搁香油拌。那耗子那鼻子灵啊， 耗子一上棚，一鼻子一闻，呵，这一棚充斥着面香。他拿着这鼻子沿着这个墙根这顶棚上一溜达，这个缺油少盐费事了，就当家这块又大，还拿香油拌。我来这块，耗子过去，当家这薄，夸叽一下下来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您瞧，屋子正当家摔死一耗子，经常有的事儿，顺顶棚上掉下来摔死的。哎，就不摔死，摔着这也动不了了。家里再有猫，过去就给逮住了。所以这个蛇呀，往顶棚上走，它为逮耗子，叫钻天拨火蛇。我叫高亮哦，高头目不敢当，不敢当啊，也是伺候人的。三位来吧，跟着到里边吧。可就到里边了，一进这万林一瞧啊，后可了不得，万林庄名副其实。天一擦黑，风穿万林，令人可怖，一眼望不到底，要没有人领着，连道你都走不了。三拐两拐头里一瞧，篱笆圈圈着三间北房，不恨整齐，一拉篱笆门，高爷进来了，把房门打开，往里让三位，三位坐吧。我就是个看桥的，这个庄上呢，我也没别的事情，也负不了很大责任，可是庄主有话善待三位，是这么着，一会儿里边单来人呢，请三位进庄会合你们建山那老三位，那么跟我这儿呢稍微避点区，愿意睡呢，这有现成的床，天也黑了您就睡，里边也许天亮来人，那么要饿了可跟我说，我这好的还真没有，您瞧没有，说着话有个柜橱啊，把这柜橱打开，里边呢有一笸箩，笸箩里头呢大眼窝头，这窝头啊也不是今儿炫蒸的，不定哪天的呢，看着挺硬，反正有那么一笸箩，您瞧见没有，就这几个窝头，我这条件比较艰苦，饿了可就是它，菜呢就是咸菜，您反正吃呢管够，我瞧您三位这饭量，就这大窝头一人有仨行了吧，张旺说吃不了，一人有半拉就行，您这窝头好，解不解饱不知道，真练牙呀，磨半天牙啃不下半小窝头去，有咸蛋有窝头就行，酒有没有，没有，好，我们这哪能喝酒啊，这桥头是个重要的职责，我们这好几班人盯着这桥呢，酒也没有，那高头目水怎么有，嘿，好，水有，我们这水可是今天新挑来的，我这有当年的小米儿，这么着我给您酱酱乎乎啊熬这么一锅小米儿粥，熬完这小米儿粥呢，您把这窝头掰喽，泡软了您再吃，有这咸菜，您就不吃这窝头呢，来两大碗小米儿粥，今儿晚上也挨着过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成影中不相信，山间影